枪三人行，今天我定了个话题叫耸人听闻啊，从犀利哥到温家宝。 好，迎客松来了，是立马现在就开始来了， 我是堂堂之正，正正之旗啊。 对对对， 我跟你说，你待会儿就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讲在一起，很有关系， 很有关系了还。 因为这个犀利哥这个事件呢，越闹越大，成了个现象，而且你也知道，国际现象，英国独立报已然把犀利哥的大照片登头版，然后叫他英文叫他什么呢？他们怎么翻译呢？他现在的外文名啊叫夏普哥，就是叫 Brother Sharp， 犀利哥 Brother Sharp， 犀利译成夏， 现在叫夏普哥 啊。对，这也对，广东话的犀利是有这个。 然后传到日本，日本说他像我们的某个那个人气巨星啊，像我们的某个时装教父。传到香港，听说是影帝张家辉很有兴趣。要这个演他，不是要演他，希望能演他。然后在台湾综艺节目已经有个叫九孔的那么个演员啊， 九孔 啊，就 九孔是鲍鱼，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台湾的九孔指的就是鲍鱼，吃的那个鲍鱼 是吗？是他们一个议员的名字，就在模仿秀里边开始这个模仿这个犀利哥了。然后你看，同时这个哗，这个新闻都出来了。这个事儿啊都不知道是该，我觉得好复杂，就是说这么一个照片出来了以后，然后网友追捧，然后有人专门到街上去找他， 这样这个事 对，然后当地政府呢，什么收容部门呢，也就注意了，然后就去找他，找他，然后犀利哥就仰天长啸嘛，就哭了起来，这个救助站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办，一度呢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然后呢检查，医生据说啊说没有精神病，有可能啊有可能有一些心理障碍，但是这一上新闻呢，爸爸妈妈不是妈妈看见了，弟弟看见了，说这是我们家失散十年的亲人呢，就是去打工去了嘛，然后他还有这个一个老婆俩孩子，他自己都当时都不知道他老婆前些年出车祸去世了，这下子也有这个一家人呢哭哭啼啼的把犀利哥这个接回家。接回家之后，这个全村人放这个一万头的那个鞭炮，村长啊什么的，都当个红人来迎接犀利哥回乡。但是犀利哥呢，明显感觉到不能适应这种情况，感觉到呢很害怕。你们知道最近香港头版头条都是犀利哥。什么感受？ 看的都什么报啊？ 是有，我看了整张说他回家的。 犀利哥回家了， 整个回家的过程 等等， 还有家里的老乡怎么样？然后我还找出一张，就是说，其实他的形象根本是学黎明的。 哎呀，这个，说不准谁学谁，人犀利哥 说不准黎明学他 的，没有原创性， 一直就这样。但是啊，另一个话题出来了，这个事情闹到现在这个地方哈，已经开始有人在问，就说我们这么关注他，对吧？你给人家带来的是快乐还是悲哀？你搅扰，是不是搅扰了别人的生活？所以呢，现在已然开始有人跟他道歉。我觉得要照这么说，那天我们也出了一下人那个照片，我们也应该道歉。不是，你看有一个网友说了，说在我看来，犀利哥这个现象，他引用的是马斯洛的这个心理需求学说，这人第一层是这个，比如说吃的生理需求，然后最高到第五层就是这个自我实现。他说本质上是一大帮第五层的人对一个还生活在第一层次的人的一种玩弄的这么一个过程，甚至有些人呢，我发现网上的人他注意到这种政治正确道德正确的问题，他确实啊是以一种同情的关心的姿态去聚焦犀利哥，甚至还给他帮忙，哎呦，这怎么着？而且犀利哥的话题上了两会了， 啊， 葛剑雄啊，委员， 这真是 葛剑雄， 已经开始讲了，说犀利哥也许缺的不是钱，他也许缺的是尊重。 就响应温总理说话，我尊严就来了。 眼泪转半天。 哎呀，原来是这样。 累 了，行了，行了。 我跟你说， 文言大义啊，真是用心良苦、啊。 我觉得这个温总理说的 在这儿等着呢。 对，温总理跟网友对话呀，你们学习了吗？我觉得温总理说的真是特别好，真的，我们以后也不用说什么意见，你就老老实实按照温总理说的去做，就没错嘛。温总理不是讲了吗？ 有人问他什么这个公款吃喝啊，公车消费啊，温总理说这个问题我们是能解决的，关键是两条，一个是公开透明，一个是民主监督。而且温总理还说了，我原来的思想，他都说不是，我学习温总理的这个思想啊，就是说一个国家的什么这个发展啊，富强啊，说到底前提还是要以满足每一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为前提，这是国家的目的吧，对吗？我觉得这说的太好。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大家注意嘛，关键词就讲到要让老百姓有尊严。 所以我觉得文涛啊，能当温总理的秘书，你知道两会里头有个官员给记者问他对一件事儿看法，他就说：“哎，你这不用问我，你问我秘书，他说的话全是我的思想。 ”真是，他们也不让我当政协委员。哎，但是确实，你们不觉得吗？你们认为这个从西里哥的这个事情，我给你介绍葛剑雄的观点。葛剑雄的观点就是说，在一个哪怕是很发达的国家，有乞丐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这是一个前提。再一个呢，他就说，像西里哥这样的一种人，你该怎么去关心他？嗯，是吧？我们这个网上的人拍拍胸脯子，你转发照片，甚至我就说我自己检讨我自己，我们在电视上也出人家照片，你到底是一种什么心理？是猎奇呢，还是打着一个同情的名义去娱乐呢？ 他说的是什么？他说要给他们尊严，不是要给他什么。 他就说西里哥可能缺的并不是钱， 而是尊严。嗯，我想是这样，就今天我们的确活在一个每个人都有可能被一下子过度关注的一个环境，对不对？嗯，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要出镜的人，那你无话可说。但是问题是今天的情况是，有时候你会忽然发现一个公交上的车长，一个售票员，哪个动物园的看门的一个人，忽然他的照片给拿出来了，说哎呀，这女的长得好。然后咱就人肉搜索，背景什么全找出来，跟着还有人直接去找他了。 最美售票员啦， 对，然后 史上最什么什么， 然后记者去找他了。那像这种情况啊，其实本来就在我看来就是骚扰。其实像我们任何一个人被人过度关注你的一言一行，然后还指证你啊，老告诉你昨天干了什么，你前天说了什么话，你就已经有被冒犯的感觉。 对。 但是我觉得西里哥的情况更特殊，但这个地方有点麻烦或敏感的地方在哪？为什么我说他特殊啊？就是因为他的身份，他的身份是一个比如街上乞讨来度日的这么一个流浪者。嗯，那么对于这种人的一个过度关注，传他的照片，效果是否某程度上，我举个例子啊，等同于假如今天有个人残障，扶拐杖，然后我们过度关注他，然后拼命传他的照片，你会不会觉得效果差不多呢？如果是的话，那就这里面牵涉到一个歧视或者是剥削的。 哎，我倒没有那么严重的看法。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你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切入，但我觉得是可以作为摄影课的一个教材。因为你看过他别的照片没有？ 对对对， 你看到他别的照片，这是不会流传的。对不对？你稍微换一个角度，他就是像一个平常你们期待中的乞丐的样子了。只是偏偏这一张， 就是， 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变成了一个最潮的一个男性了。 对， 对不对？就你稍微换一个角度，因为他的牙齿是缺的，他要是不叼着这个烟的话，你露出他那个缺的那个牙齿的话，这个照片就没有了。换任何一个角度，换一个过一秒钟，这张照片就不存在了。我觉得将来可以成为一个摄影教材的一个非常好，就怎么样一个完全不受人重视的一个普通的街景，在某一瞬间上升到一个杂志的封面，是非常非常合乎大众期待的这么一个。 现在就跟那个什么喊你回家吃饭一样，你知道吗？网络社会的一个特点呢，它有时候偶然性。 对对， 你不知道一个什么形象咣当就火了，是吧？那么第一个拍这个照片的人也许是个街头行人，他拍一下无所谓。 对， 但是他一下子人家就问这个西里哥嘛，说你成了国际红人了，你什么心情啊？西里哥说了一句，说我这个人不会拐弯抹角。他就是 等到是故事再深挖去，一开始大家觉得是像喜剧一样很好笑，但故事再挖下去就有点悲了，就是你再讲他的故事，这样你看老婆死掉，自己跑出去，他的形象给人的印象是非常男子汉，非常 man。 可是在 real life 里边他是 他是丢掉自己的家庭，他无脸回家，他家里都没法，这个家里等于是这个很不负责的男的。如果从他的家人的角度来说， 你也不能这么说，他无脸回家，这个很难说他心里到底怎么想。但是呢，他是到后来的七八年呢，就开始还跟家里通音信，后来就不通音信了。那么你比如说还有的记者跟他接触啊，就发现他就说喜欢现在这么活着。这就是说到有些人也提到一点，就是说比如在美国，对吧，要是有这么一个流浪汉，你有的时候啊，下雪天冷了，你劝他进屋里去住，你给他提供地方，他会说你侵犯他人权的，这老子就愿意，我愿意这么着。 香港也有，香港到了这两天寒流来了，有些人还愿意睡在街上的一个角落里，他不去那些棚里面。 对 对，所以是如何关心帮助这些人呢？实际是一个需要非常敏感的一个问题，是吧？ 而且，但我想先接着子东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啊，其实这里面还牵涉一个什么事儿？就没错，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啊，都有可能被拍成像犀利哥这样。一个不晓得哪来的照片就能够把你变得像他，大家说他像日本的那个设计师Yuji Yamamoto设计的衣服一样嘛，对吧？那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潜在的可能，但是问题今天这个社会是个形象消费社会。什么叫形象消费社会？就犀利哥这个人，我们现在这么挖下去，就发现他故事好复杂，他有很多的背景，他还有很多侧面，很多不同的形象。但是问题是，由于那一张太显眼的形象，会把他所有这些东西都盖过了，遮掩住了。就我们等于说，我们对他的认识是凭一张照片， 对， 很特别的照片来认识。这恰恰是今天的社会啊！今天我们有那么多的模特，那么多的明星红，也许只不过是因为某一个很特别的形象角度，用这个东西把他这个人立体的血肉的所有的东西都吸纳进去，都包裹进去，然后我们消费的就是这么一张照片，一个形象。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凭一张照片在认识其他人。 没错， 象征意义上，现在很多演员跟犀利哥的情况一样， 动不动就被消费了，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犀利哥这事儿，他们聊啊，有人看得重，有人看得轻。那这个看得重的人呢，就是说你这是什么娱乐？你这是愚昧的那个愚，就是那个娱乐时代，对吧？把人家拿出来这么玩，对吧？那看得轻的人，也就是说，这就是一种大家寻开心，这个网络社会、草根社会的这种娱乐的特征，也不必太大惊小怪。所以我就说呀，其实从尊严呢。还说到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快乐的问题。最近有个人跟我讲啊，就是说你觉得中国的穷人快乐不快乐？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然我们要缩小贫富差距，这是根本的，我们要努力，要让这个所有人都这些要进行改革等等。但是呢，事实上古今中外，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会有相当大的人群呢、啊，是生活收入比较普通，甚至就是说穷人吧，穷人永远占多数。那么这个最近这伙朋友呢，去哪儿啊？去巴西玩，他们发现一个现象，说巴西穷人也很多。那么他就感觉到呢，看了一场足球赛回来就跟我聊，说我知道中国足球为什么没戏了，看看巴西看一场足球赛，他说我就知道这是国民性的问题。为什么？就巴西这个足球赛20万人，他就说啊，这个政府啊，其实也是有意识的用足球给穷人提供娱乐，就是你得让他穷开心呐、啊。而且好家伙，他说这个比赛开始之前，从各个马路上敲锣打鼓啊，就跟咱们的扭秧歌似的，咣咣咣咣咣咣咣，这就来了，那个现场欢声雷动，就是整个他就会觉得，哎呀，那也都是穷人，但是他们有一些开心。哎呀，就是这个东西， 西班牙斗牛，美国人看橄榄球，都这样， 这个 是弱势群体的狂欢。 对，这个是传统，这个叫做 bread and puppet， 就是罗马时代就开始。罗马在一些好的时代啊，执政官在其中要干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定期的给穷人发面包，免费的，然后免费提供剧场娱乐，这个叫 bread and puppet， 就是木偶与面包。 那么这两样东西拿出来就搞定了，要提供免费娱乐，所以我们也有春晚嘛，对不对？ 对，全国人民的娱乐， 对对对，就是 全国人民的娱乐。 好，那么再说回来，但其实啊，这个你刚刚讲这种快乐，其实很多每年都有那种调查，全世界的比较，比较哪个国家的人、哪个地区人最快乐，就发现香港人好像是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三、第四的这个不这个快乐这个程度啊，就很不快乐。这样人，照说香港这个社会算是比较富裕的社会，但是反过来呢，有一些国家很莫名其妙，尼日利亚前两天才又屠杀呢。印度， 印度 你想想看，孟买那人去调查，哎呀，快乐的不行了， 快乐指数比较高。 对啊，你说怎么回事呢？ 我去印度，我也是感觉，当然啊，我们永远是隔岸看花，就是你不知道他的内情，但是至少说实在的，表面看起来，我看着他们在街边抠脚丫的，有的就不穿衣服，有的就光着的，你知道吗？盘着腿在那儿嘬着牙花子，至少从神情上看呢，不是像我们看着那个忧， 你觉得他好像 忧心忡忡啊什么的。 中国的角度来讲，比方成都的江边打牌的人，就比在深圳打工的人要快乐。 对， 深圳打两份工的广东人啊，比起四川的男的，你说对不对？小伙子都打牌。 对， 所以这个一般的概况是这样，就是说最比较穷的国家跟非常富的国家，相对快乐指数会高一点。最苦的是从穷向富急速发展的国家、地区，这个不快乐，因为你比较，因为周围的你有限的范围里看到周围的人跟你的这个对比，如果这个对比越变化越大，越不容易快乐，因为快乐只有少数。 但是会不会 越相对稳定的你会比较快乐？在很穷，中国在七十年代呢，当然除了革命以外不讲，从生活当然没得吃的，可是。 也不一定，还要有很多条件。比如说有些国家，比如说常动乱啊，但很奇怪，做调查，当然这个调查方法， 也许调查方法他不敢说， 那你对，也许有些调查方法问题，但他们也表示很快乐。比如说，就讲回巴西当例子，巴西很多地方跟今天中国有点像。第一，它贫富差距非常严重，它贫富差距到一个地步，像圣保罗那种城市，有钱人现在是不坐车的，因为坐车会被打劫，他们坐直升机上班。所以满城直升机到处飞，对，是巴西是这样的地方。但是问题是，巴西有什么呢？有几样东西，我觉得中国是没有的。第一，它的全民信教，天主教徒90%多，非常虔诚。第二，有一个国际足球。第三，他那种嘉年华这些东西，就他总有几样东西，你觉得能够团结大家的情绪？现在中国没有嘉年华这种事儿， 中国也有啊，中国有麻将。 但是 现在中国， 如果说我们都能够，比如说搞成满街摆麻将，那就不一样， 春晚 对不对？ 对，就对，没有麻将，我们更完蛋了。 对对对，还好有麻将， 麻将是好的，它这个至少它缓解了一部分。 就是啊， 对啊， 但 是光有麻将看来还是不够的。你比如说，就像我记得徐老师也曾经讲过一句话嘛，说这个印度说穷而不失尊严，对吧？中国的问题呢是 又穷还没尊严嘛？ 对，所以这个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不明白啊，就是这个尊严到底是指什么？所谓穷人的老百姓的这个尊严，比如说我也听过有人说要让这个老百姓看病有尊严，我也听过，最近两会上那天咱们说那个政协委员也是主持人那个崔永元，他就讲到一个日本，他说我们在说建立什么服务型政府，他觉得那个在日本，他看见警察骑着自行车到处为老百姓服务做好事儿，或者这警车呼啸而过的时候，车里边那个日本小警察一路还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这个这一看就是服务型，就在这里边看出来， 不过 是不是老百姓就会觉得有尊严呢？ 但尊严这个东西啊是一个范围，就你很难决定的是说什么叫尊严，它是个不断扩大的东西。有的地方你比如说基本的某些东西保障，就它这个尊严范围可以扩大，像香港是扩大到死人身上。 比如举个例，你们注意到像香港啊，有时候街上发生交通意外，或者是楼上有谁死了，然后救护车来啊，警察到场的话，他们现在都出了一种罩子，你知道吗？ 嗯， 就是除非记者太快已经赶到，要不然一般呢，警察或救护人员会在死者的身上搭一个像帐篷一样的东西， 嗯， 把它整个罩住， 不让你看到， 不让你看 那个布盖着尸体， 对，他要遮住这个尸体，他觉得这是对死者的一个尊严。那你必须是有时候这个尊严是要有扩大的观念，像今天我们还拿希利哥取乐呢，你讲这个好像有点 远，幸福感这些是跟价值观有关，也有时候这个我有点怀疑的，比方说你在1967年你在中国调查，你幸不幸福啊？你有没有尊严？ 很幸福的， 一定都幸福。 是是是是，无比幸福， 对不对？你这个调查怎么来显示呢？我觉得这个很难的。 对呀、 啊，是啊，我觉得。就算不讲调查，就讲一个比较可能不好主观感受，我觉得我们大概都会同意，今天中国人一般来讲并不快乐。 今天中国有一件事情让人觉得没尊严，就是迎客松，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我最近到内地做演讲，就很多很多人提出说，人大为什么没一个代表提这个提案？就说问一下，为什么有些东西我们不能看？ 徐老师，知足吧，知足常乐吧。今天我们的这个舆论环境啊，比起30年前，那是 我是同意 思甜的。 你我没把话讲完、嗯。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他们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问题是给受众的心理， 嗯， 就是所谓 你像小孩 尊严的这个感觉。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你会觉得。你比如家里小孩一样，大人在讲一个事情，说哎，这个你不能听，你进去，那小孩回房间就把门摔得重重的。 其实现在，不过你要讲这个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罪，也许 知情的， 也许大人做的完全对， 嗯， 这个少年是不应该看， 嗯， 但是总之他摔门的那一瞬间他是没有尊严感。 但是徐老师，你要说这个就没得说了。你比如说 接下来为您播出两会访谈录2010。